不知我的好歹人已经舍了亲了，生子难言必定想妻离 孙雄。赵公子，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陈英的。